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昨晚呢，即是特别嘉宾刘梦红博士呢，就相当之慷慨激昂咁抨击呢，这个特区政府为什么要支持这个上面人大将反制裁法呢，就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继而在香港立法。因为呢刘墉说呢，现在上面呢就暂时不立法。咁咧，咁佢當然係擁護啦，並且咧就佢琴日咧深切質疑啊，點解你特區政府高層咧啊，咁人哋上邊話要列入附件三，你又支持嚇，唔立法啦，咁你又支持，咁即係點咧？係嘛？咁啊，可能呢番抨擊咧就相當之有人引起共鳴，所以今日特首林鄭月娥咧就表达了他那种非常之精烈的本色。他本人就算呢这个上面人大常委不表决，他都是支持一定要将这个反制裁策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好，我们听听呢特首怎么 说。近年的制裁呢，我们是首当其冲地受影响，我的立场只有一个，就一定是会支持他列入附件三的，别无他选。我意见亦都是包括一条反外国的制裁法，尤其是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商贸的中心，是需要适应香港的法律和金融的环境，来到确保他一方面是可以有效实施，另一方面亦都不会为香港的金融地位带来太大的影响，第三方面亦都不会被外国的政客或者西方的媒体恶意炒作。 啊，今日咧呢个立场啊非常之强硬啦，咁啊希望咧特首咧即系做到继续向北京咧反映佢意见啦，希望咧上边人大常委改变嗰个不表决个决定啦，睇下林郑咧即系对国家个忠诚啊，可唔可以打动到呢个人大常委啦，系嘛？咁啊，事实上琴日啊刘梦红咁样鞭挞咧，我都觉得有少少过分嘅，啱唔啱啊？即系始终咧，人心咧都欲做吓，正所谓咧共赴国难啊嘛，有句成语。咁人哋上边大陆啊，都已经系过咗反制裁法，点解你香港可以独善其身咧？尤其2021年咧6月8日。大陆上面人大常委制定反外国制裁法的时候，特首林郑是第一个弹出来表示支持。他那时引用一句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可见呢即人心大快，即很支持很支持呢中国呢是用这个制定反外国制裁法的。因为为什么呢？他有当时都有这么说，特区政府有亲身体会针对被制裁的行动，我们非常欢迎及支持。这个是反外国制裁，并非我国先发制人去制裁别人。但如果有人用这些行为，国家要有所应对。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认为任何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及核心利益的中国人都应该有义愤填空的立场。这个是林郑六月八号讲，咁你琴日刘墉就咁样去指责林郑，所以我琴日质疑你刘梦红系咪已经丧失咗一个中国人嘅立场咧？因为林郑定性，凡系有任何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及核心利益嘅中国人，都应该有对外国帝国主义列强反制裁这个制裁是有义愤填空的立场。因为特区政府包括特首首当其冲嘛，是不是？ 咁你而家呢个时候你唔支持特首，唔支持俾外国美国制裁嘅特首，咁你仲系中国人嚟嘅？嗱，呢个咧，阿林郑六月八号嘅讲， 嗱，我哋作为 估唔到琴日啊，刘梦红咧用一个咁激烈嘅态度咧，逻辑上咧去表达佢自己唔系一个中国人， 咁 系好严重噶噃。唔系我讲逻辑啊嘛，按照啊。阿林郑六月八号讲我讲话，所以今日林郑再次予以反击，就话佢坚决支持呢个人大将呢一个反制裁法列入附件三，别无他选。啊，刘梦红，你听到未？ 系咁啊，刘墉一定有听啦，即系佢系拥趸嚟噶嘛。但系我作为一个香港普通嘅市民，我又唔识政治，又讨厌政治，我就问一个简单嘅问题啫。咁究竟？人大啱定系林郑啱？嗱，因为人大咧就唔表决啦，系咪？ 咁我哋香港人梗系帮翻香港特首 林郑啦。我唔识啊， 我林郑啊。 如果人大系考虑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或者同外国呢啲商务嘅一啲考虑，所以不表决，咁我理解啊。 系啊， 咁好啦，林郑又讲咗话义愤填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且他的立场别无他法，只是支持入附件三，因为这样 因为香港人都是中国人， 是啊，这样 你不能够将香港人义愤填膺的中国人的资格割裂于中国大陆之外的嘛。 没错，他个人的情绪啊或者身受其苦， 你不可以说情绪， 我理解，但我讲逻辑嘛，即是两者，一个就没有表决，即人大，咁就作为一个即当然是好深思熟虑，或者是经过高层的考虑先决定的啦，不会随便话不表决嘛。咁但是林郑就不是，林郑的立场是啱啱相反，佢认为别无他选，一定要放入去。 咁呢个你第一个咧？ 咁何者为啱咧？我唔系好，我唔识，我唔知点讲好啊！今 日呢个咧，你今日咁讲咧，你林郑咁讲，首先嘅你要召见呢个行会嘅召集人陈志思予以免职。 嗯， 因为陈志思琴日喺接受这个传媒讲话嘅时候，话得知呢个人大咧 系 唔表决啊呢、这个反制裁法列入附件三要香港立法，佢好高兴、啊。 嗯， 喂，陈志思听到好高兴。喂，陈志思高兴，而家林郑唔高兴。 嗯， 喂，显示咧，你一个唔高兴，一个唔高兴咧，你两个，一个系特首，一个就行会召集人，而且行会召集人咧喺电视啊访问过呢个特首，这个、呢个咧系香港特区政府高层啊，一个高兴，一个唔高兴。咁啊，唔高兴嗰个陈志思就唔够义愤填空啦，系咪？咁啊，系唔系有丧失咗个中国人嘅资格咧？嗱，刘梦红琴日咧，我嘅逻辑判断咧都有少少丧失噶啦。因为佢拒绝共赴国难，同埋亦唔顾虑到林郑等被外国制裁嘅特区政府高官嘅心情。 我就关心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因为佢翻到嚟之后向传媒表示咧，佢系赞成人大今次嘅决定，即系未有表决呢个决定。佢话多啲时间研究一样系好事。嗱，谭耀宗其实亦都系一个高瞻远瞩嘅一个人大嘅常委啦。佢既然翻到嚟，虽然佢支持过吓，但佢上一咗一转，跟住翻嚟嘅时候，佢都赞成人大呢个决定，认为多啲时间。研究是一样是好啲，咁我又问个问题啦，咁究竟谭耀宗啱定系林郑啱咧？林郑话别无他法，一定要放入去。 咁其实两个都唔系咁冲突嘅，即系林郑嘅意思咧，都系佢继续游反映意见咧，佢话啊嘛，咁即系会继续游说啊上边咧，即系人大常委拎翻出嚟再表决噶啦。 嗯。 即系咁嘅意思。 咁样。 咁大陆嗰边听唔听林郑讲咧？ 系。 咁啊，视乎。即系上边认可佢吓， 咁啊 嘅特首嘅资格啊，或者能力啊，或公 信力。咁啊，刘梦红要努力啲啦，因为你知啊，佢成日上书噶嘛，系嘛？ 因为你刘梦红琴晚听佢嘅说话咧，就似乎佢嘅上书最高层咧， 系啊， 就非常之有威力。 系啊， 即系咧，佢上书都唔可以讲系告密啊， 唔系， 系明国明督噶啦。咁啊，督到咧就人大咧 ，Facebook 都有，梗系明督啦， 明督啊，明督，督到人大咧就唔表决， 系 咁咧，所以咧，佢嗰個力督子背咧，嗰個威勢非常之犀利。 督督數嘅 咁亦都有 隻。 而家我哋睇下上邊咧，中央到底係聽劉夢紅咧，定係聽今日林鄭呢一番忠誠嘅表白？ 係 可會唔會咧，又將個反制裁法咧， 又放喺下次嘅？ 就令林鄭同鄭若驊咧高興啲，跟住即刻咧啊，再到 yes 喺度，咁即刻咧就本地立法。咁我哋睇下啊，就點樣樣咧？ 係 啊， 可以 啊有效進一步啊，呢、這個防止外國勢力説三道四啊，同埋同時啊。是维持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啊，这个另外一个逻辑问题，不过就算了，都无谓讲逻辑。 好乱啊，你 好乱啊，真 是。不是当然啦，即是逻辑是西方的的文化来的，是吧？我们光明顶时时强调讲逻辑呢，不是说希望13亿中国人都讲逻辑，因为逻辑真是西方的东西。 嗯。 它本身那个都是英文 logic。中文冇咁嘅名詞 嘅， 不過我哋我就冇乜興趣將西方嘅價值觀強加於中國人嘅心智裏面啦，所以我講邏輯係我同你講嘅啫，唔係話用邏輯去要求林鄭，因為林鄭係一個中國人啊嘛。 等於阿富汗，你冇理由用國家嘅觀念去要嗰啲部族去。 冇错， 去遵守，因为佢哋无国家观念一样，系 阿富汗嗰啲唔知咩叫国家噶嘛，嗰啲咁啊塔利班， 系啊部族嚟啊嘛， 亦唔当女人系人噶嘛， 系啊，你同佢讲女权啊平权， 你 又讲 女权系嘛， 佢都唔知你噏乜， 你讲多两句女权，佢攞把枪出嚟打死多几个，啊揸住本幼稚园读本嘅女童添， 嗯， 所以呢个大家根本冇办法交集啊， 嗯， 吓系两个 dimension 啱唔啱啊？系咪啊？ 系， 咁所以不过咧，香港咧就有好多人都系接受西方教育，啊，譬如话读女拔萃啊、男拔萃啊，咁对于逻辑啊、圣保罗啊嗰啲，啊，读 IB 啊呢啲咧，就最大镬嘅就系佢哋曾经咧都受到呢种西方嘅思维咧，系唔好讲话污染啦，影响过，咁呢个就系一国两制。我谂最大嘅 系不过亦都即系啊，琴晚刘梦红讲嘅时候，我都漏咗啦。即系其实我系关心一啲中资啫。你都知呢条反外国制裁法，你立咗之后放入附件三，最多所有外资起身啫。咁中资点咧？中资当然要遵守啦，系咪？呢啲国家法律。 如果唔系，你喺美国嗰啲全部嗰啲银行全部都 咁，但系中资仲使唔使喺外国做生意咧？ 琴日阿刘梦红提出一个非常之独特嘅论断嘛。凡是支持将反制裁法列入附件三的呢，就等于支持滥炒嘛。 哦， 昨天刘梦讲的嘛。 是啊，是我觉得那些中资才惨啊，到时。不算啦，都不关我事。 是不是滥炒呢？现在不知道。 嗯。 刘梦昨天这样讲的嘛。所以不是吓到我都不敢出声，即刻出去去厕所啊，斟杯茶回来。 当然啦，这两个字很危险的。 他说支持这个。将反制裁法列入附件三，同埋香港立法等于滥炒，系咪？ 嗯，系啊，琴晚 记得， 我记得。 所以可能我哋林郑被逼要作出一个兜巴声嘅回应啦。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我哋咧就接通咗刘梦红博士啦。今日咧林郑咧就公开回应，佢话一定支持啊呢一个反制裁法， 别无他法啦， 列入附件三系别无他法。喂，刘墉，喂，你点睇啊？ 我点睇好简单一样嘢啫，即系习主席指示喺坚持一国原则嘅同时咧，要尊重两制差异啊嘛，而且不可偏废啊嘛。我哋本身嚟讲咧，喺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作为一个一国两制嘅特区，作为 WTO 嘅单独成员，作为一个自由港， 作為一個簡單低稅制嘅咁樣嘅區域，我哋當然係唔可以用翻內地普通城市嗰個標準、嗰個尺度、嗰個做法套嚟香港啦、啊。這個最簡單一樣嘢嘅，所以你林鄭月娥咧，係佢本身咧係受到美國啊、歐盟嘅制裁，我哋都好同情佢，係嘛？佢為國家、為香港做嘅犧牲。但是这个是一方面，最重要你要顾全大局嘛，顾全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它的特点嘛，所以就是在内地可以适用的全国性法律呢，你不一定可以三搬硬套来香港嘛，所以呢就是一国两制的初衷它应该要去理解，是吧？不要说内地嘅全国性法律就要套嚟香港，内地全国法律你有几十个添，但系喺附件三嘅咧，我嘅挤入嚟嘅全国性嘅法律咧，系五只手指数得埋噶嘛、所以我觉得，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决定不表决，呢个嚟自最高层嘅拍板，我希望佢能够系理解咯，唔好要自日顾自己嘅面子。而去忽略咗中央领导层嘅高瞻远瞩咯。 嗱，你知唔知啊？ 我对佢忠告。 阿刘墉，你对共产党好了解啊？你知道共产党上面高层讲纪律有句说话叫做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咁而家林郑本人咧，都系佢 理解要执行，不理解要执行，喺执行中加深理解。 哦，咁样。 老实讲，佢都唔懂嗰个党嘅历史嘅。你知嘛？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嘅十年内战啊，共产党同国民党联开新仇啦。但系佢都卢沟桥事变之后咧，共产党都发表共赴国难书义。 咁啊，系啊，系啊，系啊。 几嘅嗰啲嘅血海深仇啊，撇埋一边。因为点嘅咧？民族矛盾系上升为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嘅侵略先系最主要嘅敌人。所以就话呢样嘢咧。唔该啊，林郑月娥，温习下党史，系嘛？ 即系 中咧，去理解到，即系共产党啊，对于矛盾嘅普遍性、矛盾嘅特殊性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嗰、那个区别对待，叫佢学下嘢咯。 即系你觉得所谓共赴国难嘅意思，应该系照顾国家。在香港这个国际金融窗口的对于十三亿祖国人民的整体的利益，这样为之共赴国难，是吧？ 很简单的一样东西，我都说了，昨晚都讲了，在内地你可以实施反外国制裁法，因为它有独立的工业体系，有完备的制造业，有十四亿人的内需市场，它可以里面呢搞佢嘅内循环，过佢嘅苦日子。但系香港系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外向型嘅小型嘅经济体。国际金融中心系香港最宝贵嘅资产，亦都系所谓纽伦港咧，亦都系中国最宝贵嘅一个咁样核心嘅资产。你点可以里边嚟讲去三搬硬套喺内地嘅全国性法律？就要千篇一律搬嚟香港照套咧， 嗱，或者 嚟到香港咧，你咁去做咧，就只能够将美国嘅大通银行啊、花旗银行啊、摩根士丹利啊、高盛嗰啲赶走，将英资嘅汇丰银行、渣打银行都赶走，将德意志银行嗰啲欧盟嘅金融呢个机构赶走，将瑞士银行、瑞士信托嗰啲赶走。到头你香港仲剩下乜嘢啊？唔该，林郑月娥，你身为香港嘅特首，了解一下呢个实际情况啦。 喂，但系人哋咁讲喎， 就因为你自己被制裁，喺心理上就觉得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系啊， 不犯我，我不犯人。 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 顾全啊，我哋嘅祖国嘅大局要统筹兼顾，保留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对国家安全当中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希望他能够是顾全大局咯。 即是你觉得反制裁法如果香港立法呢是会危害香港的国家金融安全、啊、国家的金融安全。 是啊。 咁但係佢唔 会。国家安全嘅概念呢唔只只係政治安全直权安全㗎嘛。经济係基础。我哋中国而家世界第二大嘅经济体。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对于我哋大陆嘅引入外资作为一个桥梁。 好啦。 一个枢纽。 係呀得啦。 係喺过去四十几年。 咁但係而家人哋要继续啊。 反映意见。 而佢继续要向国家反映意见啦。 恶化是要保持香港作为一个 好啊 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知了知了收到收到。 这个就是何书的时候 新闻回来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另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国安法呢就会进驻这个电检啦、啊、今日呢就特区政府方面有正式的方针、啊、就是说呢、电检呢以后呢、检查香港的电影呢一定要考虑这些电影呢是否呢的内容创作什么呢是不利于呢个国家安全。 早前呢已经讲过就会修订呢条电影检查条例嘅指引。咁今日呢就提出修例向立法会提交2021嘅电影检查括弧修订条例草案。佢就要完善嘅电影检查制度去确保履行国安法。防止及制止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咁里面呢头先你阿头生提到啦那个检查员啊明文规定佢啊要考虑个影片上映是否会不利于国家安全。咁另外赋权政务司司长如果有啲影片不利国家安全可以指示检查员呢是禁止佢播放即是上映嘅。 呢度呢先你搞清楚一样嘢。电检处呢里面的检查员呢就不是政务司司长来 的。不是。 是本身电检处里面雇佣好像我们谈过计那位张卓祥校长很多是教育界人士。就坐入去呢就做电检员。 检查员是。 电检员啦。 是 啦。电检员呢是他们的职责呢就张卓祥校长讲过的啦。以往是看色情暴力。如果现在以后加了一个叫有可能对 危害国家安全 对国家安全不利呢咁佢哋又諗埋呢样嘢。 而多样嘢 啦。好啦咁但係当二十个又好十几个又好睇完一套戏啦。佢哋呢係会话俾呢一个电检处长听係咪影视处长听话呢套戏我哋觉得可以放行。係咪 係。 好啦咁政务司司长呢照计呢係冇呢个职责㗎喎。好啦咁而家加一句话政务司司长可以呢禁影。 即係可以 overrule 啊我认为。 政务司司长可以呢係否决啊电检处啊呢啲电检员啊嘅决定。 如果我就字面去理解呢就係、是、第一关呢就係、是、检查员你去检查嘅时候你要考虑就係是否会不利于国家安全。咁呢个关呢就係、是、检查员。但係另外赋权俾政务司司长如果认为某些影片不利国家安全就可以指示个监督即係检查嘅监督係禁止放映。即係话呢政 即係话仲有一层。检处上面嗰个叫超级电检员呢 就係、 是、政 务司 司 长。係啦。 知唔知呀 係呀。 咁以后呢政务司司长呢就可能会如果有一套戏係电检员签晒纸。 假设啦。 可以上。 係。 好啦我一向都讲过嘛是最劲嘅因为有条电话告密热线嘛电话告密热线一啲阿嬷阿婆阿叔阿公嗰啲呢睇咗佢哋有咁嘅感觉啊感觉今日呢个马逢国好似嘅接受电台访问佢话只要有某啲嘅观众感觉到呢套电影虽然你电检员全部签晒纸包括张卓祥呢啲知识分子话冇事冇危害冇不利但只要有一个买咗包爆谷或者出面攞串买串鱼蛋入去一路食一路睇嘅观众话有个感觉 由佢写封信走去咧，话俾政务司司长听。 嗯， 咁政务司司长咧，到时可能好唔得闲啊。 嗯， 因为咧讲明系政务司司长啊，就要咧调嗰套电影咧上去白家道政务司司长官邸咧，就由佢去睇一次。 嗯， 佢睇一次，由佢决定系。呢、這个阿婆同维园阿伯咧投诉咧，我觉得成立。于是咧就佢会直接攞 order 就禁影啦。 嗯， 所以啲戏院咧放到嗰套片咧放咗三几日咧，虽然前边有晒电检署通过，但系政务司司长喺白家道官邸一个电话落嚟就即刻要落话，系咁解。嗱，先个程序先搞清楚个程序先，将会系咁，系咪？ 嗯，你 因为你电检，因为你电检员睇过放啊，咁。政务司司长平时好忙㗎嘛，譬如你家李家超咁，佢主要专责喺呢、這个呢、這个香港呢、這个止暴制乱啊，仲有教育啊、经济啊，係咪呢个攞地建屋啊，係咪咁仲有呢啲疫情啊呢啲。咁日后好多套电影如果有人睇到或觉得呢套电影不利国家安全。於是寫信俾，因为我唔再寫俾电检署，因为电检署嗰个 我咪直接寫俾政务司司长。 你唔好以为只系港产片啊，西片好多都系啊，你知唔知啊？ 系， 因为好多荷里活嘅西片咧，啊，例如话一套叫做《夏里逊福》，叫《空军一号》。 嗯， 呢个 系啊，好耐啦。《 空军一号》咧就系《夏里逊福》里边做美国总统。 嗯， 点知遇到一班恐怖分子咧就上飞机。 系， 成个过程啊，恐怖分子点样阴谋？是去劫呢个空军一号同埋刺杀美国总统，成个过程呢就如数家珍，非常之详细咁刻画出嚟。 嗯， 咁虽然呢套电影呢讲系讲呢荷里活拍呢讲呢个刺杀美国总统，但如果放喺第二啲地方第二啲国家放呢，你可以话其实荷里活嘅编导教紧嗰个国家嘅恐怖分子点样样咧？去骑劫翻嗰个国家嘅总统专机，你知唔知啊？ 嗯， 系有一个示范啊，同埋好含蓄嘅教导作用。 嗯， 你话冇啊？鲍生，但系好多观众睇咗咧，系会一个延伸嘅联想，觉得有嗱，我觉得有。咁我写封信或者打个电话，密二线就叫政务司先啊，不如你睇睇啊，评下你先。我未必啱吓，我读书少，啱唔啱？但我睇完咧，我问我个黄面婆，喂，你觉唔觉得好似咧有少少不利于国家安全？因为有个成语啊，叫悔淫悔道啊嘛。咩叫悔啊？ 系即系以前阿邵逸夫邵氏年代嗰啲电影咧，都系被左派系认为佢拍埋啲悔淫悔道嘅电影噶， 即系桂志雄啊、张彻啊嗰啲， 全部都系 一刀片落嚟咧。虽然啊，你嗰套戏叫做《刺马》， 嗯， 系讲紧咧清朝啊，清末嘅时候一单奇案， 嗯， 狄龙姜大卫主演， 嗯， 但系你嗰刀劈落去嘅时候咧，嗰啲观众啲嗰啲非型青年嘅观众睇咗咧，就会咧里边嗰种激素咧系受到你嗰个镜头啊呢种血腥的， 我作为， 所以70年代你会发觉邵氏嗰啲。暴力片流行的时候是油尖旺最多斩人的时候。 这些道德判断我作为创作人我第一时间想就很简单。以后是不是不拍得官逼民反的电影、 这个、 古装片由水浒传开始 是吧 、 啊、 太平天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讲。 就算吴宇森有一套叫赤壁、 嗯、 开头五分钟就一句。 嗯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系啊， 呢句说话就喺旧年香港街头啊骚乱抗议嘅时候咧，系曾被强烈借用。 嗯 ，OK， 嗯， 啱唔啱啊？好啦，而家俾叫电检员咧，就走去咧去睇。咁啊，张卓祥呢啲就梗系话冇事啦。呢套呢句句系来自啊。呢、这个罗冠中《三国演义》第一回啊，讲系嗰阵时啊，黄巾贼起义嗰阵时咁，咁唔系喎。你批咗之后咧，有一个来自北国嘅爱国观众睇咗，我记得咧，我旧年 行落街就聽到啊！呢啲著黑衫嘅年輕人喺度嗌過呢句喎。 喂， 咁你而家又有一句咁嘢，你同嗰句呢、這個咩光復香港咩咩有咩分別？ 最簡單，人另外孤星淚 係啊，啊 無論舞台劇又好 ，musical 又好，電影又好， 孤星淚嘅作曲人係公然支持舊年香港 咁嗰首歌，係咪先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是不是对国家安全不利， 是不是以后不做这套戏， 不止是那出戏，那首歌 是 那首歌 那首歌、啊、 是吗，就同埋那句英文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是 还有连带雨果那本 原在的小说，原著 是不是禁书， 将来禁书 是不是， 因为孤星泪这个电影那个歌舞音乐片就是来自这个雨果那本小说， 是的 是不是， 咁里面讲法国嘅年轻人 系 反对嗰啲帝制嘅复辟，跟住上街， 系 啊做嗰啲路障 同埋里边 抗争， 系啊， 咁点啊？ 系啊，睇咗孤星泪就照学噃。 嗯， 好啦，而家如果重映孤星泪 得唔得先？我问你最简单啦， 请问你而家个电检处过 唔 过？政务司司长系咪会唔俾佢过？ 仲有啊，你呢个咧就系话不利于国家安全，唔系违反国安法啊。如果你话嗰个套电影嘅内容系违反国安法咧，咁孤星泪冇违反，因为佢由头到尾讲嘅咧，佢戏剧处境 国安法系 十九世纪嘅巴黎，但你话不利咧就唔系啦。 不利呢个字啊，而家包括阿田启文啊，即系喺业界里边都好知好深知力，其实都系讲紧呢样嘢，就系佢认为咧系好含糊啊呢样嘢。令到咧佢哋无所适从， 所以唔系话你净系以后香港电影唔做，唔好再拍警匪片，或者警匪片里边嘅警察不能够有负面。 嗯， 如果你话里边杀警杀警啊，或者警察卧底或无间道啊，如果你攞出嚟再喺戏院上映咧，我觉得系不利国家安全。 嗯， 因为而家国家安全喺香港，我哋众所周知系靠香港警队喺前线。做得到鋼鐵的長城，如果你而家喺度播再影《無間道》，裏邊有咁多咧陰暗嘅香港警察， 嗯， 係會削弱到現在嘅觀眾睇咗對於香港警隊啊防衛香港國家安全決心啊嘅信心，係嘛？ 嗯， 如果你而家即公映呢啲咧，呢扎。香港警匪嚟，你唔信你电影资料馆罗卡，你而家听住，你而家即刻喺呢个西湾河电影资料馆啊，办翻一个叫40年香港警匪经片啊经典巡礼回顾，嗱你敢唔敢放？你敢唔敢去搞？第一条搞 系啊，喂，以前嘅电影年代系嘛，所谓兵贼难分啊，点指兵兵。 是啊、 点指拆拆呢首歌都有问题啊！ 啊 我话俾你知，如果要追， 啊、 你咩意思啊？ 因为国家安全咧，香港系靠我哋非常之受市民支持嘅香港警队啊，系、去履行噶嘛，系、嘛？起码而家系啦，国安法有一日生效就系啦。 嗯， 咁你任何嘅电影或者戏剧系危害到香港人对警队嘅信心。 嗱，我覺得最簡單啦，或者 都係不利於國家安全。 嗱，有記者都問過邱騰華，你可唔可以舉啲例啊？佢又唔舉，或者你用翻以前，用翻而家呢條法例標準。嗱，你唔當唔告嘅，亦都唔會咁嚴嘅，但你可以列一啲。我作為呢個行業裏面嘅人，你列十零廿套話俾我知，裏面係不利國家安全。咁我哋作為業界，我都估到啊，你條尺大約喺邊啊嘛？ 佢唔會講啊，講嘅就傻啦。 即係你話無間道唔得，咁咪無間道唔拍呢啲咯。 廣告翻嚟再講。 多少天下事，進赴笑談中。光明頂， 陶傑。鲍伟聪， 今日出呢一个最新呢个指引咧，仲有好多咧漏逻辑上嘅漏洞。除咗政务司司长嘅角色啦，仲有一条啊，就系话咧，如果佢政务司司长 off 咗呢段片，就认为系不利于国家安全。如果仲有人喺戏院度放咧， 就最高罰款300萬同係咪300萬？係同埋呢個監禁3年啦。咁但係香港開埠以來咧，電檢處唔俾放嘅戲咧，一般咧戲院咧就一定唔放，以免咧係背上刑責，係咪？係 啊， 係 啊。 咁但係而家呢個咧網絡世代，於是就加一條啦。就算啊，呢套電影一旦係被電檢處或政務司司長定性為不利國家安全，戲院冇公開放，有人喺社交媒體放咧，都一樣觸法。社交媒體流傳啊，或者社交媒體嗰度上載 啊，一樣啊， 都一樣咧，係最高3年喎，係咪 啊？係啊，佢留意嗱，佢話咧，其實今日講當局指出，留意到有團體一直用設法規避條例下嘅執法行動，例如利用社交媒體或者即時通訊應用程式隱藏違法放影片嘅資料，所以會加強執法 啊， 冇錯。 咁即係話有一套戲已經咧係被電檢處評為呢個咧不利於國安，就不准上映。 係啊， 咁但係咧呢套片咧就俾唔知邊啲人咧就將個 master 片嗰度咧就攞咗出嚟。因为越禁就啲人越想睇噶嘛，系嘛？ 嗯， 世界上古往今来都系咁啦。金瓶梅嗰阵时禁，于是咧就变咗地下第一禁，第一畅销书啊嘛。 嗯， 咁啊啲人咧点样睇咧？唔通偷偷地仲好似以前阿尔及尔之战嗰阵时啲影射咁样样咧？吓、啊，闩埋道门，然后咧喺嗰啲窗嗰度落黑点嚟到偷睇咩？就梗系用社交媒体睇啦，又或者手机全手机睇啦。 唔係最簡單， 咁樣都 high 喎。 喂，而家好多嘅電影咧，荷里活因為疫情啦，已經係放棄咗喺戲院，全部擺上去網絡平台。 同埋有好多電影咧，係放喺網絡平台，仲有係香港嘅電影商、發展商冇呢個發行商冇發行噶嘛。 嗯， 你知唔知啊？喂，有好多電影咧，根本冇經過， 即係你意思盜版嚟嘅？ 係盜版喺外邊度嗱。譬如我舉例嚟講，英國電視台而家就有一套。Channel 4， 嗯， 叫做新冠状炎肺炎病毒由中国一间实验室泄漏的专题电影， 嗯， 在 Channel 4咧系播咗嘅， 系， 咁然后咧即系英国嘅电视，然后中国驻英大使馆咧就已经官方咧系抨击，话呢一套纪录片咧歪曲事实、混淆是非、挑战国际社会咧同埋呢个全球科学家共识。就影射新冠状病毒是来自中国武汉实验室。 是。 嗱即是话呢套纪录片呢就虽然呢电检处冇睇过香港政务司司长冇睇过。 佢冇打算喺香港播。 嗱你睇下中国驻英使馆睇过。所以中国驻英使馆而家伦敦呢是表咗态。 嗯。 话呢套电影呢当然是反华辱华是咪 是。 咁如果有人呢在个电脑那里上载了或者在英国那里有人将这套 Channel 4放上 YouTube 先一定有的了。而香港有人在个手机里是不经电检处和政务司司长呢就自己上载了这一套 Channel 4这套片、 嗯、 而是收埋在个手机里、 嗯、 不但自己欣赏还弹比友好啊 是不是呢、哎唔知点啦， 系去分享嗱，但咁你唔知拉唔拉得佢，因为呢套片冇经过电检处去审裁噃。 系啊， 咁所以嗱，呢套片当然啊，如果你喺个照你头先嗰度讲，唔使戏院喺个社交媒体嘅流传都算犯法。 系， 咁、啊、但系即刻发生一个吊诡，就系呢套片人哋从来冇申请过香港公映，亦都冇由电检处咧。是去审罚，所以咧政务司司长亦都冇睇过，但系中国驻英大使已经同你审裁咗。 嗯， 咁但系如果喺英国嗰度个网络掟得过嚟啊，个 YouTube 嗰度咧系可以公开睇啊。 嗯， 喂，咁 YouTube 喺香港呢间公司啊，是否啊系要判3年？ 嗯， 嗰个负责人啊， 嗯， 同埋系罚款啊。 系， 咁 YouTube 就要将佢。就不准摆上去啦，系咪？ 嗯， 咁啊，香港，你问下阿林郑，喂，呢、這个自由系咪少过以前？咁你自己答啦。好啦，如果 YouTube 唔摆上去，啲人更加想睇，就叫嗰啲友好喺英美，你自己将条片射落嚟我个手机度、 嗯， 有一个群组流传。 嗯， 系嘛？咁但系呢条片咧，就未经过香港嘅电检处同政务司司长咧，系裁定咧。 是有这个不利国家安全，那怎么办 呢？是不是漏洞呢？我不知道。 即是无间道呢就可能不看得。但是这套 Channel 4这套说中国这个实验室那里出这个病毒这套呢就可以看到。咁即係呢套冇不利于国家安全係咪？ 唔係，我再你呢个情况即係 我将来会好多呢。 仲有一啲情况 呢，田启文都未諗到。 譬如 佢淨係諗到啲港产片呢度唔得嗰度。 陶生，你做个导演，你拍咗套戏唔知咩戏，你唔摆香港影，卖咗俾 Netflix 或者 Disney。咁人哋摆咗上去。 香港个个入屋 Netflix。 係啊 ,Disney Plus。有冇电检 啊， 係啊。 或者 Fox。係 啊。 都得㗎。 是啊， 唔使电检。 HBO 啊。 是啊。 大酒店都有啦。 嗯。 Netflix 嗰度点呢？ 是咯、 啊。Netflix 啲片你香港检过咩？ 嗯。 定係 Netflix 嗰个套套片而家政务司司长睇过啦。如果你冇睇有人帮眼睇，而家今晚即刻开始。啊， 即係点啊 ?Sensor 晒 Netflix 嘅。即係林郑话斋义愤填膺有尊严嘅中国人。 睇到呕泡㗎嘛。 今晚即刻喺 Netflix 嗰度 Sensor 嘢话俾政务司司长同电检署听。 嗯。 好吧。好，听晚十一点。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